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全国多地多个中风险区降为低风险区，北京环球度假区从今天起按计划有序推进内部压力测试，第14届全运会将于9月15号到27号在陕西省举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全国多地多个中风险区降为低风险，其中包括南京市江宁区路口街道、海口高新区云龙产业园。至此，海南风险区清零，南京市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另外，昨天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等3个区域风险等级由中风险调整为低风险，调整后烟台市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由于出现一例本土确诊病例，上海昨天将松江区永丰街道苍峰路855号列为中风险地区，上海市其他区域均为低风险。昌平区龙悦苑二区自7月28号出现境外疫情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采取封闭管控措施，昨天完成了第7轮核酸检测，今天0点解封。解封后，龙悦苑二区仍将严格实施常态化防疫措施，要求居民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北京环球度假区从今天起按计划有序推进内部压力测试，包括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及2家度假酒店。北京环球度假区提示，内测没有面向公众销售任何门票，请广大消费者警惕市场上所谓体验票、内部票的相关风险，以免造成损失。北京市推进书香北京建设，在全社会倡导读书的浓厚氛围，并对实体书店的发展进行扶持。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今天对朝阳区各具特色的几家实体书店进行了探访，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他。你好，天池。 哎，你好，主持人。 今天探访的几家书店各有怎样的特点，体现了朝阳区在实体书店建设方面怎样的趋势呢？ 好的，今天去了3家书店。那么第一家呢，是在国贸世纪采购中心2楼的箭头书局。那么它也是一个以传记作为主题特色的书店。书里这个店里面呢有20000多册的图书，都是用传记主题来进行分类的。而且呢，箭头书局也是从书籍的内容出发，定期的会举办这种名家讲堂包括像这个书局有戏、书局有乐、书目治疗师等等，推出一系列的品牌文化活动。那么除了在这个经营图书方面，它的经营的业态是比较多样化的，包括像这个餐饮衍生品一些文创的产品也是在这个店里面是有这个销售的。那么它也是给公众提供了这个图书的免费借阅的服务，通过这种店中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机制，那么由北京市这个图书一卡通联合读者卡的这个读者，可以在自助借还设备上来进行图书的这个借还的操作。那么第二家呢是北京的这个 SKP 书店，那么也是包含了这个新概念书店、时尚创意西餐、生活好物、艺术展演、文化沙龙等等这样的一些凸显它的这个文化空间属性的这样一些业态那么也是经常会有像作家、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音乐人、导演等等那么走出各自的创作领域，在这个空间之中跟读者和观众进行一系列的互动。那么第三家呢是这个多抓鱼书店，它也是以主打这个二手书作为一个特色的书店，之前是在线上经营，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开设了这个线下的书店，就是在这个大望路的电影产业园那么也是通过这种微信小程序扫码这样的一个模式通过这个大量历史购销数据的积累，那么通过它的一个动态的这样的算法去调整 收购的价格和库存的数量，那么也是打造了一个这种图书交易，包括这个阅读趣味之间的这种互动交流的一个平台。那么根据今天采访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朝阳区实体书店的发展应该说是一店一格都有符合自己发展定位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和给这个消费者创造的一些新的消费的模式。那么目前呢，朝阳区一共是有实体书店332家，也是在北京市所有区当中是排名第一的。其中呢，超过5000平方米的大型书城有2家，超过1000平方米的综合性的书城有6家。那么朝阳区也是制定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同时呢，也拿出了这个1000万的专项的资金去启动实体书店的扶持，去缓解这个新冠疫情对于书店的冲击。同时呢，对于符合条件的书店也会有一些配套的奖励和补贴，鼓励它的这个运营。那么朝阳区也是吸引了一批品牌书店入驻，包括像中信书店啊、西西弗书店、三联书店等等。那么未来朝阳区可能还是会依托它现有的这个城市书这样的一个模式把更多有特色业态多样化，那么也是能够为这个读者和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立体的多元的服务这样的一些书店纳入到它的这个发展版图当中。主持人。 好的，谢谢天池的介绍，再见。 再见。 疫情后凭电子票扫码的无接触检票越来越被观众接受，这也依赖于无纸化电子票的发展。昨天大麦首次公布无纸化检探数据，过去3年中大麦推出无纸票2300万张，无纸化消费占比从2019年的 25% 提升到今年的 64%。 记者今天从第14届全国运动会组委会了解到，今天上午10点，14运会比赛门票正式开始面向公众销售，全运会将于9月15号至27号在陕西省举行。据了解，本阶段面向公众销售12个项目、123个场次的比赛门票，具体包括手球、蹦床、排球女子 U19 组、拳击、艺术体操、排球男子 U20 组、柔道、举重、排球女子成年组、空手道、武术、散打、摔跤。更多比赛项目的门票将陆续开放线上销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些美国政客不反思自身防疫政策的失败，却屡屡甩锅他国，试图推卸责任。对此，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乔纳森·齐默曼近日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刊文说，每当遇到疫情，美国就会把责任甩锅给外人，这种做法由来已久。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文章指出，疫情初期，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多次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功夫流感。这种带有明显种族主义色彩的叫法煽动了美国社会一系列针对亚裔的暴力袭击事件。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国今年已经发生了近万起针对亚裔的仇恨事件。而近来，佛罗里达州州长、共和党人德桑蒂斯等人又在缺乏证据支撑的情况下，称美国近期疫情再度恶化、确诊病例飙升与拉美移民有关，借此转移外界对他们禁止强制戴口罩等政策的批评。文章举例说，早在19世纪，美国就有舆论称华人移民传播肺结核、麻风病、天花等传染病，助长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的推行。20世纪初，当数百万南欧和东欧移民进入美国城市时，他们又被指控携带流感等疾病。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危机发生时，美国疾控中心将来自海地的新移民列为特殊高危人群。2014年，埃博拉病毒蔓延，一些美国政客又建议封锁边境，呼吁禁止所有来自西非的移民，不管这些移民的国家是否出现了埃博拉病毒。文章指出，美国总是把流行病与外国人以及外来移民联系起来，把他们当作方便的替罪羊，免除美国自身对疾病和死亡的责任。美国抗疫史上的一个惯用手法就是怪罪外人。齐默曼指出，数据表明，新冠病毒在疫苗接种率低的地方，而不是移民率高的地方传播最快。推进疫苗接种和采取戴口罩等简单预防措施就能遏制疫情。他在文章结尾感叹，我们遇到了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但责怪外人总是比照镜子或审视自己破碎的心更容易。